播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8月1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周四，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 是周四吗？ 周四， 昨天的梗还在继续。 对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中播 AM927。这里是每天早上正在陪伴大家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不明白为什么每次都要说中波 AM927 的珊珊，中波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般来说听广播好像我们都是这么 中间段， 这么爆吧？对，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 FM98 和 AM927 听起来就可以够有这个最实用的指导意义啊？ 那下次你来报好不好？ 不用了，你来报，我只是指导一下。 每天早上从节目一开始就要受到你的指导，也是早上起床一股火就冒起来， 消下去，消下去。 好，那接下来大家要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三种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看到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在那里可以留言。第二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这个频率来关注我们，不仅仅可以关注到微微一笑，还可以关注到很多别的其他的节目。那第三个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北京时间来关注到我们，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节目了。 是的，都记好了吗？然后呢，小宝贝记上好不好？记得无论在哪个平台一定要点击关注。 对，一定要点击关注。那昨天晚上又是下了瓢泼大雨。正在下雨的时候，我坐在车上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今年北京雨真的好多。 对， 昨天其实我觉得好像还蛮冷的，我碰到过两场，昨天一天碰到了两场猝不及防的雨、 嗯、 第一个是昨天咱俩下了节目之后呢，然后我从台里离开准备回家，然后结果发现出门一看，哎，下雨了。 几点钟的时候啊？ 早上啊，9:00。 哦，真的吗？昨天早上9:10有下过雨吗？ 对的。哦，咱俩不是一起下的节目，对吧？昨天早上有下过雨、 嗯、 第二个是昨天晚上我出门大概8点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准备工作完，然后准备回家，发现只要一回家就下雨，你知道吗？后来把车停好，然后去找人谈事儿，然后那个时候还是晴空万里、 嗯、 天气状况特别好，等我一出来就发现淅沥沥沥沥下着小雨。 嗯， 然后我也就不着急，我就在那个办公楼的楼下等了一会儿，还�碰到了一个卖花的老爷爷，我还买了3束玫瑰花。心情还是挺好的啦， 挺好的。 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下雨。 这个是我的家乡只有冬夏没有春秋的第一年，就说这是我在北京待的第一个完整的夏天。因为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水水的梗吧，逻辑都特别长。有一天我跟他说，哎，水水，那天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好怀旧啊，咱们从离开家乡然后开始上学然后再工作，就离开了我们从小生我养我的那个城市，从此故乡就变成了只有冬夏没有春秋，因为我们只有寒假和暑假的时候才可以回到家乡。然后后来水水描述任何事情，描述家乡的时候都说，这是只有冬夏没有春秋的贵阳。贵阳是有冬夏和春秋的。春流到冬来，秋流到夏。 天哪，我的逻辑链真的有这么长吗？ 你逻辑链很长，这种梗大家是不会理解的啦。 没有关系啦，就是我要表达的就是这是我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夏天。 对的， 嗯，完整的夏天，因为之前暑假都回家去放假了嘛，对不对？嗯，然后我发现北京是因为今年的夏天雨特别多吗、 嗯、 还是其实平时的夏天雨都很多？ 好，我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我身边不是有你一直在跟我絮叨说，哇，北京的雨现在好多呀，我好像就是随遇而安型的。哎，下雨我就带把伞好了。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对季节多一点点的 敏感 的 程度是吗？ 嗯。 当它冻到我汗毛竖起来的时候，我很敏感的。 就只有那个时刻敏感吗？ 就对，敏感了一小会儿。 你不能把自己拔高一点点那么高度，进入到一个总结的心态吗？ 很难啊，已经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了，老祖宗帮咱们总结过了，为什么会有闰月呢？因为以前啊，那个时候祖宗们来进行观察月相的时候，发现一年有多少个月来着，一个有多少天来着，雨水29点什么小数点后五位是多少， 53059。 给你鼓掌，你变成了一个好博学的人呢。 天哪，我自己都哭了，怎么能记得53059这样的数字呢？ 所以说按照你的总结，你真的觉得北京的夏天以前没有那么多雨吗？ 我觉得就是我走之前应该没有，我一般就7月中旬走，8月下旬回来。 就是躲过了夏天是吗？ 对，就这段时间我发现好像雨没有那么多。 好吧，咱们这样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不好？ OK， 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奇头条号。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是和高铁有关。我们之前其实分享过很多关于高铁的信息，珊珊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迷高铁，从高铁开始提速啊，到高铁上开始点饭啊，然后送外卖之类的。然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有一个朋友圈很搞笑，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抱怨，他说在高铁上我正饿着的时候，有个人居然点了一份小炒肉盖饭，这犯法吧？警察在哪儿？ 我正饿着的时候，有个主持人竟然跟我提到小炒肉盖饭，这是不是犯法呀？同学把他抓走。 是吧？嗯， 小炒肉盖饭很香、 很香，你知道？ 你知道咱们公司附近有一个叫潇湘阁的餐厅吗？ 嗯， 哎，这不是广告啊，这不是广告啊，他们家小炒肉很好吃、 很好吃吧？我跟你说，就是我在普吉的时候，我不是才去普吉玩吗？ 啊，去普吉吃了小炒肉盖饭呢。 然后你听我说，然后那天晚上就大概我们就是去那个酒吧街玩嘛，然后玩到凌晨大概3:30-4点左右，然后有两个女孩就说一定要在就是那个普吉的街头吃路边摊儿、因为吃路边摊儿真的就是他们就是特别执着的一件事情 啊。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真的是路边摊儿的一个特别路边摊儿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买了一大堆什么 pad thai，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炒粉，然后什么什么炒饭之类、的，就是炒粉，就是泰国炒米粉、炒河粉。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劝我吃，然后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不吃夜宵，不吃夜宵，不吃夜宵。然后就是突然，我的一个就是那个朋友，然后就递给了我一盒青椒肉片炒饭。然后我吃了第一口，我就说没关系了，然后我就吃完了一盒，真的非常好吃。然后后来我把这个朋友骂得很厉害，我跟他说了我不吃夜宵，你非要递给我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忍得住呢？ 不要表演了，因为咱们直播暂时断掉， 没有关系。 也不知道能不能录得上啊、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我的确还是蛮喜欢高铁这个话题的。但是我想先聊一个别的，因为图片没考上。 没关系， 可以吗？因为高铁还是我之所以今天想选高铁这个话题，是因为咱们前段时间不是新启用了一些高铁动车组嘛，然后有一组记者去实际做去体验了一下，带回了很多他们体验的时候的照片啊、想跟大家一起看一看。不知道你前段时间有没有收到就是各种朋友圈里的炫耀帖，就是复兴号高铁的乘坐票。 有， 那看起来蛮酷的，对不对？ 因为复兴号真的蛮酷的，好像它已经把北京和上海之间的那个时间缩短到了3个小时，是吗？ 4个小时10分钟，好像 4个小时10分钟。 对，比以前好像提快了大概几十分钟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复兴号那个车票，那个体验车票，好多不是那个以前的蓝色车票、红色车票什么的，换了一个很复古的颜色，你就觉得很酷啊。 我有点记不清了，什么颜色？ 有点米色啊之类的那种感觉。 哇，听起来很高，会看起来很高端的感觉， 很高级，对不对？我就看到朋友圈有人晒，我就很想很想打人， 马上要去上海。 我还蛮想去的。 我也是啊。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送大家十首歌曲。 我要去上海，我要回上海，我喜欢上海。 好吧，那咱们还是先聊一个别的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其实水水跟大家分享过了，也就是一个微信内测的事情。昨天的时候其实还在节目里给大家播了两张照片嘛，就是那个微信内测的时候流出了两张功能图，第一张是让你选什么半年之内不联系的朋友，什么半年之内没有回复过他朋友圈的朋友和他没有共同小群的朋友，可能会看到这些人到底是哪些人。那我看到了一个详细的报道，微信在内测新功能，比如在公众号里卖货，还有批量清除好友。 哇，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微信最近呢是的确是慢慢的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7月31号开始内测这个小程序还有公众号的整合功能，向部分广告主还有公众号发出了内测邀请。对于公众号的运营者来说呢，收到邀请之后将收到类似文中广告开通按钮，可以自行选择商品品类啊，后台系统呢将自动为其匹配合适的广告。其实好像的确是微信开始用他自己的平台卖奢侈品了， 我觉得很烦。 有一个 B 开头的那个奢侈品已经在微信开始做那个公开的销售了。 你知道，我知道 线上商店，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在刷那个朋友圈的时候啊，它就会有一些不是我们关注的那种广告账号开始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大肆的发东西了。那个时刻我是觉得很烦躁的哟。 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有吗？ 我觉得很好哎。嗯，我觉得好的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相对来说，品牌也都是还不错的品牌。 但你要想，这个东西就是一旦开放了以后，这个品牌的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 level， 就它的那个层级和它所谓的广告质量，不会有什么就是真正的一直往上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口打开了以后，我个人是比较悲观哎。我觉得如果这个口打开的话，肯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牌，然后他们参差不齐的审美就开始涌过来了，然后我又不能关闭它。 我觉得它慢慢会推出一个可以不看广告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广告还是属于很不错的品牌。嗯， 所以这是免费使用微信的代价嘛？如果是用就是这样的广告来 解释的话，应该是，因为这是别人的盈利方法嘛。 OK， 对不对？ 那我可以选择微信付费吗？ 嗯，可以啊。 我可能比较极端一点，你不介意对不对？就是朋友圈里面弹出很多的广告， 我非常不介意。 OK， 然后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是我觉得很多广告还是很有创意的。嗯，你不觉得像我们在微信平台里看到的广告还是挺有趣的吗？很多是比如说有一些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明星发的小视频呐、之类的，或者是一些我本来就还挺愿意了解的品牌。嗯，然后是那种第二个是你被发现，之所以他能这样做，是因为大家也觉得很有趣嘛。嗯，每次你看到那样的微信广告下面都有一大堆你的微信好友，可能你自己从来不跟他说话，你们俩从来没有私下的沟通和交流，但是他在那个广告底下跟别人聊天儿。 哎，我特别想问，哎，这个 真的是大家为什么一直留言？所以你就要想，这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呀，大家觉得很有趣。 这个真的是激发了我无限的，就是好奇心。嗯，就是我经常看到那种100年都不会在别人的照片下面留言点赞的朋友，会点赞广告。嗯，真的，昨天还被我揪着了一个。是我在广院的一个老师，他点赞了一个汽车品牌的广告。 他可能就是喜欢那个汽车品牌啊。我觉得这是特别有趣的一点，就你可以看到大家有些，比如说曾经我朋友圈里有推过一个豪车的那个广告，然后就人底下留言说，哦，原来我是这个豪车的目标用户嘛。就是你要会形成这样的互动就很有趣。 嗯，但后来那个新闻不是已经就是解释过了，就是豪车他在做这个品牌宣传的时候，故意寻找了买不起他们的那个就是顾客的那个群体。 这么心机？ 对，这是一个传播， 这么心机， 这是一个在传播上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案例。嗯，就是他们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然后让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人以为说，哦，你好像你是在也觉得我是你的目标用户，所以他们就会疯狂的转发。 哦，真的会有这样的营销的心理在是吗？ 对对对。 那我觉得很棒啊， 很棒啊。 你不觉得学到了营销案例吗？ 我觉得我学到了呀。 所以说这不就是他发广告的功能吗？ 是。好好好，是。 你现在还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你还要付费吗？ 不用了。 付吧，付给我。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你聊一聊那个广告。 不要再逼我了。所以除了 为什么不能逼你， 所以除了广告可以开通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连接商品之外，还有什么呢？ 它会有进一步连接商品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然后我是看到他在微信开始卖奢侈品嘛，然后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如果他能有些价格的公正的渠道的话，或者是更加优惠的价格，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但是其实呢，还是想主要跟大家聊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半年没有互动的好友更容易清理了这样一件事儿，合不合适呢？微信呢在内测版测试了清除不常联系的好友这个功能，从目前曝光的截图来看呢，将在隐私功能当中加入不常联系的朋友，通过半年内无单聊、无共同小群、半年内没有回复过他的朋友圈这三个标准，来帮助批量清理联系人。 你知道吗？我最好的朋友里面很多都符合这样的标准。我觉得微信最近出的这个功能真的有非常非常的考验和检测大家的友谊和友情观哎。在我看来，我觉得很多很好很好的朋友是那种一两年都不用说话， 但是你会给他朋友圈点赞啊。 就很多这样的朋友都没有朋友圈。 他有三个共同的条件 哎。 OK 你说 是半年内无单聊。这个 OK 对不对？好朋友可能是、 这个 OK、真的是半年内无单聊的。 对因为或者经常见面，或者觉得不需要聊。第二个，半年内没有回复过他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难控制了吧。我觉得正常好朋友你看到了还是会点一下赞，除非你不看朋友圈。 但是我有好几个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他们是不用朋友圈，然后也不怎么发朋友圈的。 无共同小群。 哦，那这个比较难。 对不对啊？ 这个比较难。 真的好朋友一定会是有小群的， 大家偶尔会有什么事儿，总会拉个小群商量商量的嘛。你点三个条件就好了，剩下我就真的可以清理了。 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这个真的会被清理的那种最好的朋友的类型，就是属于那种单线联系的革命同志，你知道吗？ 对， 你就是单独和他的关系比较好， 然后 你和他也没有什么共同好友，然后你们也不生活在一个城市， 这样的还蛮少的啦，其实。对，可是我觉得不应该批量清理，应该至少给你一个选择的空间，对不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提供一个批量清理的名单，然后让你自己去勾选。 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的披露，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关注一下。大家觉得呢？如果微信产生了这样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你批量清理半年内不常联系的好友，你会选择批量清理吗？那三个条件啊，半年内无单聊，然后无共同的小群，半年之内没有给他的朋友圈点赞。你觉得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是不是基本上说明这个人可以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了？ 对，而且我是在想说，如果你和这个人就是连续一个月就是聊天的频率超过各自1000条，然后彼此的小群超过5个，然后再加上你基本上给他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是不是可以自动设置消息免干扰功能？我感觉你在我的微信里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消息免打扰的空。 咱们节目可能不能顺利的进行下去了。隔了24小时看到你的选题给我。好吧，来继续聊刚才说的高铁这件事情哈。的确有很多记者去对新这个运行的高铁去进行了体验。这个大家还记得吗？是7月18号的时候，一辆 G10 高铁从北京南出发，经京沪高速铁路抵达上海虹桥站。那这辆列车上面其实并没有乘客，因为它是一个试运行的高铁，最高时速350公里每小时，全程仅用4个小时10分钟，比以往的最快的京沪列车还要快40分钟。哎，这是咱们京沪高铁恢复速度做的试验运行。其实包括可以给大家看一些这个图片哈，火车呢，这个外表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也可以有些小小的变化，比如说准高速列车时代，还有 X2000 新时速啊 ，DDJ1 大白鲨呀 ，DDJ2 中华之星啊，等等等等。那咱们这个新出发的 CR400AF 复兴号和 CRH380A 的和谐号长什么样子呢？ 哇，这段口播好长， 多， 我们看一下，很酷哎， 很酷啊， 灰色和这种亮红色，有点偏橘红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还蛮科技的，对， 然后子弹头， 是的，就是火车的底色是变成了银色，其实，那种很科技感的银色，装饰了红色的条纹， 挺棒的，我感觉。 其实颜色的变更本来只是设计的变化，可是在现实的运行当中有个特别实际的作用，就是不太容易脏。你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有时候会坐在那个就是离火车头很近的那一两节车厢，然后我就有时候会到火车头去瞅一眼，你知道白色的火车头啊就特别容易显脏，尤其它速度很快嘛，那个高铁的头上都是沿路撞死的飞虫尸体，我觉得。 好吧。 因为我看到很多点点啦，难道是你点点吗？ 我觉得是你点点吧。 那就是你点点。 我们善良一点好不好？我们就是天真一点。 好，就是你点点。 怎么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虫被就是火车撞死呢？不可能，只有鸟被飞机撞死。 不是，那是大的你点点。 只有飞机被鸟撞死。 呸！ 你就是小学学物理的时候没有学这个吗？就什么在速度很快很快的时候，一只苍蝇都可以在在一架飞机的那个什么表皮上，就是造成一个就是凹下去的那个痕迹，是吧？ 是的。 所以这黑色和红色就可以避免这样的脏， 好像是没有那么显脏啦。比较容易耐脏， 好， 那其实的确是过去这个和谐号白色的车身，经常会留下一些黄黑色的气流污迹，因为我的确是看到过很多高铁没有那么白，因为之前是白色的车身，那里面长什么样子呢？也 很多记者也发出了这个体验图啊。进入车内呢，最大的变化大概就是灯光和装饰的细节，跟买车一样。从前的这个京沪高铁上呢，主力运营的和谐号的车型相比，复兴号的车厢灯光从偏白色的这个冷色调换成了较黄的暖色调， 太棒了！ 一些就觉得很亮， 这一点非常非常好。我觉得他终于开始注意到就是审美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偏白的灯光没有偏黄的灯光看起来那么温暖。 刚才说到那个清理微信的事情，马威来了。马威说，那我估计得清除这个3000多个好友。你是有多少好友啊？ 他也就3000多个吧。 马威还说了，说士为知己者壮死，女为悦己者整容。什么论调啊，真是。继续说高铁这件事情啊，哎，一套一套的。这个车呢，除了把偏白色的冷色调换成了较黄的暖色调之外呢，车顶还有圆形的装饰灯，同时在窗户上方增加了一条蓝紫色的氛围灯。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模仿，就是各种汽车更新换代的时候还要加氛围灯。 哎，那它会不会有那种就是那个球的那个东西在上面转着，然后打那个点粘在墙上，然后就你在唱 disco 是吗？ 它有吗？就是那种彩色， 真老套，还 disco 呢。 那它会有射灯吗？ 它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些就是组合灯，你可以选择开红光和蓝光，或者是蓝光和绿光。当然，你也可以选背景的电脑大花图案。如果你有办春晚的需求的话，他们也可以配整套的音响。这下你满意了吗？ 那 LED 屏可以选择大一点的尺寸吗？ 可以的，可以的，大概10厘米这么大，自己带一个手机可以吗？ 那我不如带 iPad 了。那可以申请就是在里面有一个大的 LED 屏吗？ 可以申请， 这样的话就可以播放， 可以申请，跟我申请。 然后把钱交给你， 对 不对？ 把定金打给我，然后我视情况给你安排。通常会忘记安排。然后派客服，也就是我本人跟你道歉。 好了， 但是定金不退。 以上就是这个好奇头条号的内容。我们分享了关于高铁以及关于微信的这样一个变化，不知道对大家的生活是不是真的造成了影响呢？希望是正面的影响。 我还是蛮期待去看一眼复兴号的这个真的实体的。 如果我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去看的 话 你会生气吗？ 会。 好，那我不去上海了。 好的。如果你去的话，你去的话，请你坐和谐号，谢谢。 好的， 如果你去复兴号的话呢，请你不要发朋友圈。 好。我发朋友圈屏蔽你，好不好？ 那咱们删除吧，好吧。微信可不可以加一个功能，就是如果对方已经屏蔽了，你就直接自动清理好友？ 哎，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功能很需要。 这个比较实际，对不对？或者对方已经把你删了。那就自动清理好友。 其实我觉得微信让我觉得最烦的有一个 bug 在于说，你已经把对方删掉了，但你的头像还是会出现在对方的微信里， 通讯录里。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说我把你删掉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老死不相往来，然后你那也没有我的头像， 就悄悄的从你的世界消失。 对对对对，你讲的温柔一点。 可是呢如果这样情况的下呢，那个小情侣吵架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小情侣吵架就说把你删了，你要反复的加我才可以啊。 又没有把你拉黑名单。 那你说我的头像就从你消失，你去哪找我呢？只能去群里找。 微信号啊。 哦，还有微信号呢。你记得住我的微信号吗？ 我记得住你，我知道你的电话号码，不就知道你的微信 号 吗？ 电 话 号码不是微信号。 不是吗？ 不是。 天哪，你这个非主流的姑娘。 是 QQ 号。 QQ 号不知道。 对啊，就消失了，对 不 对？ 我会删你的，你会永远的躺在我的朋友圈里。 你才躺着呢。 好，那我们要放给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风吹过的夏天，好不好？ 好，风吹过的夏天， 待会儿见喽。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弹琴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 会是更亲近，解不开人气纠结，风吹过下雨。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非常非常兴奋但同时又不知道哪里不对的水水。 为什么哪里不对？ 就是感觉今天早上有一股劲儿不知道往哪儿使。 打我。舒服一点没有？ 舒服好多了。 再来， 可以把脸伸过来吗？那也是不敢的。 打我。 不敢不敢不敢。 快打我。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 那好像该我了，对不对？ 没有轮流这一说。 我有一股劲儿不知道往哪儿使。 好，打我。 把脸伸过来。 不伸。 把脸伸过来吗？你看我好。还真敢打，是不是特舍得打？ 对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观看我们互相打人的画面。那首先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的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其次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两个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记得要点击关注哦。我看到来福哥也来了，来福哥还给咱们添了标签，来福哥终于添了一个女性化一些的标签，说温柔低调软妹子。 那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和我有什么任何的关系了。 妹子。 妹子怎么可能是我是男的。 子 你这么说好像还是有点道理啊。 特别容易接受是不是、 耳根软。 来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20段翻滚朋友 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感几颗吞下，还要心的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走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 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进入到翻滚朋友圈这样的一个时段。 翻滚了好久这一会儿。 没错。翻滚朋友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消息其实是关于一个游戏，是 Pokemon Go， 也就是宠物小精灵。其实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有很多在国外读书的朋友就是成天都要出去抓宠物小精灵。 怎么抓 呀？就这样的一个游戏，它就是说在你的手机上你下载这个游戏。 是出去去邻居家旁边抓吗？ 就在小河里抓，在森林里抓。 哦， 然后它 在大山里抓。 对，它这个游戏我觉得开创了一个新的游戏的一种感觉和形式吧。 嗯， 就它会把宠物小精灵然后分布在不同的地质地貌的环境里面。 哦， 然后比如说在河里边它就会放一些水系的宠物小精灵。嗯，然后比如说在森林里放一些虫系的，或者 是真的要走出家门才能抓吗？ 是真的要走到那个地方才能抓。 这个游戏的设置是比如说我在天安门广场藏了两个小精灵，你要去走到天安门广场才能抓。 对， 比如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藏了两只小精灵，山山和水水，你要到直播间里才能扎，对不对？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比较符合那个地方的特点。就比如说你安排在比如说陶然亭公园。 嗯， 然后呢那有水池，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的水池安排几个水系的。 嗯， 但是同时呢有一些水系的在那儿就抓不到。 嗯，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水系的生活在海里。 哦， 所以你可能就要去北戴河抓。 哦， 是这样的。但这个游戏有一个 bug 一直以来，就是因为它在中国大陆没有解锁。 哦， 所以说在中国，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内地的，或者是不是就非港澳台地区的这个玩家就没有办法玩嘛。 嗯， 然后最近呢是有一个消息出来，是说 Pokemon Go 这个游戏在国内解锁了。 哇， 然后大家就欢欣鼓舞。虽然啊，很多网友已经觉得说这个游戏已经过气很久了。嗯，因为你知道现在游戏的就是更新换代非常快嘛。嗯，但是就是比较戏剧化的一面就是Pokemon Go 在国内刚刚解锁一段小段时间又上锁了。所以感觉好像大家就是感觉有空欢喜一场。 嗯， 然后很多的网友在网上 只抓了一点点，是吗？只抓了北戴河的。哦， 对， 南郊的还没抓呢。 然后很多网友在网上就开始吐槽嘛，就觉得说首先你已经是一个过气挺久的游戏了。 是的。 然后呢你就玩我们先是解锁了一小下，然后又恢复这个上锁。 嗯， 所以现在 Pokemon Go 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嗯 嗯，大家很不服气，同时呢又觉得心里很郁闷。 嗯 嗯，你知道就是在 Pokemon Go 很火的那段时间，我在纽约读书的一些朋友会一起开车然后去荒郊野岭或者去岛上捉 Pokemon Go。 然后大家还会实时的去分享，就在社交网站上分享在哪里可以抓到什么样的 Pokemon Go， 然后哪些比较珍贵的宠物小精灵在哪个地点可以抓到。 哦，哎，像比如说宠物小精灵怎么念的？你要给我那个普及一下 ，Pokemon Go 是吗？ 嗯 ，Pokemon Go。 Pokemon Go 怎么拼 的？就这个游戏是 Pokemon Go。 嗯 嗯，就是 P O K E M O N。 P O K E M O N。 嗯 ，Pokemon Go。 Pokemon Go。Pokemon Go。 它是宠物小精灵的意思吗？ 就是走宠物小精灵。 啊，嗯，啊 ，Pokemon Go，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啊，你会分享很多宝典，比如说到哪儿是怎么抓一个更加好抓到。 对， 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抓 Pokemon 的故事吗？ 就我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因为他在大陆就没有解过锁。 你在国外的时候啊？ 我是听说我在国外的朋友在玩。 哦， 我自己当时已经不在国外了。 哦， 嗯，但是这个游戏确实是在国外，就是真的是因为我看到他们分享的视频嘛。 嗯， 就真的是一群人一群人的出去抓 Pokemon Go， 就好像真的去打怪兽一样。但这个虚拟的东西就是偶尔有一个人突然碰到了一个非常珍稀或者非常非常少见的 Pokemon 的时候，对，就是那种就是宠物小精灵的时候。嗯，然后大家就会欢呼，然后就会和他一起加油，然后把他抓到。 怎么抓呀？ 就是你拿这个手机，然后你拿那个就是 Pokemon 的那个软件嘛，然后就是 APP， 然后你就对着那个河里扫扫扫，然后你扫它就会遇到那个小精灵，然后它就会出现说啊你遇到了谁，然后在你的屏幕上开始就出现就是你遇到了什么小精灵，然后你有精灵球，然后你就要把它先和它打，然后就把精灵球抛过去，然后把它装进来，然后收集到自己的图鉴里面。 哎，有可能是我就算遇到了他，最后没有抓到他，对不对？ 有可能 啊、 他可能会逃跑什么的吧。 嗯嗯，有可能。嗯，好吧，那大家如果这个游戏在大陆解锁的话，也希望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我还蛮感兴趣，我还蛮想玩的， 是吧？ 我会试试。 但现在貌似是遥遥无期了。 嗯， 所以。而且这游戏确实是之前在国外很火，但 是 现在确实是有点过期了。 对， 游戏更新的速度那真的是比男女朋友快多了。 男女朋友不要更换，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不分离，离。 一定要把重音放在离上是吗？ 对呀、啊，就不能离嘛， 嗯， 对不对？送你一个梨吃，好吃吗？ 有病啊你 ！OK， 那刚刚分享的是关于宠物小精灵的一条消息。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到底指的是多少岁？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的界定了， 是的， 对不对？ 对， 我们都觉得说只要有年轻心态的人， 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对、 嗯、 然后呢我是发现比如说像 Pokemon Go 这样的一个游戏可能还是年轻人玩的比较多一点、对吧，它始终还是需要一些活力或者需要这种天马行空出门去捉虚拟怪物这样的一个怪异的行为， 你需要很闲吧，要不然你想想咱爸爸咱妈妈谁会，咱爸咱妈可能还真开始有空了，要退休了嘛， 对， 如果真的是那种工作很忙的40岁左右的人群，没事出去河里抓个小怪兽， 很酷啊， 看起来画面也还蛮怪的， 我觉得很酷。哎，我觉得我会是这样的中年人。哎，以后天哪，我是不是说了中年人这样的一个表述？我觉得我在40岁也会这样。哎， 是吗？那好，那咱们的友谊大概又到38岁左右。 你不是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很酷的妈妈呀。 我觉得我会是很酷的一个老太太。 我觉得你是会带着你的孩子去做各种各样的酷的事情，然后你不会太在意你和他之间的距离的那种妈妈，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没有办法预测啦，未来谁说得好呢？到时候再说吧，还不定有呢。是不是很酷？ Okay, 就是年轻人很酷。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出了那种，就比如说比较小缺丧的文化嘛、然后其实实际上现在靠情绪来营销产品已经成为了吸引大家特别是年轻人的一个绝招。这样的比如说情绪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包括一些故意带有这种就是负面情绪的一些就是激励，打引号的这种激励。就比如说在之前大家都知道两个品牌非常的成功在营销上，分别是丧茶和520爱无能小酒馆。 对， 他们都是快闪型的这样的一个店铺。那他们打出的这样的口就是那个口号也是很有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像丧茶他打出的一些比如说咖喱鸡肉之逃避可耻但有用便当。然后比如说香酥鸡块为你的体重添砖加瓦。比如说炸鸡排告诉你咸鱼翻身后还是咸鱼等等这样的一些口号。然后引来了大家的围观，大家就觉得说哎，像这样的负面情绪的营销是不是真的能够击中大家的一些心理软肋呢？后来就发现其实这样的营销非常能够击中年轻人的软肋。为什么呢？比如说像 这是应该跟年轻人那种自嘲文化息息相关的吧？ 对，没错， 大家觉得这样很有趣，是个一句话发朋友圈的内容。 对，就毒鸡汤嘛。 对， 然后比如说，你的人生可能不会像香酥鸭一样金灿灿，只会像你的脸一样油汪汪。 这个过分了，这个过分了。 今天不开心、没有关系啊，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对你好过照烧鸡排。就很有意思，有没有？然后比如说他们家的赠品是扇子，然后据说是风雨交加一送扇子。然后对饮品冰糖雪梨的描述是，冰糖雪梨让我懂得饮料不过是添加剂。 其实我觉得好像像这样的的确可以让年轻人觉得很有趣。问题就是在于他的东西真的好不好吃， 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的那个奶茶吗？你记不记得后来记者有做采访，他虽然是网红奶茶，然后很多很多人去排队，永远是那种几十个人排大队的那种情况，但是后来记者采访之后发现他们的那个奶茶很不健康，就比如说里面可能会有一杯奶茶里大概相当于14块方糖，然后还有几倍的咖啡因。 奶茶本身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对，但是他们有一些是号称自己比较健康的奶茶，而且他们的无糖奶茶也比很多品牌的有糖奶茶的含糖量要高。 是吗？ 是的。所以就是你知道当时我看到一个报道，我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哈，是记者问他说这样会不会不健康不好，然后创始人是这么说的，说年轻人只在意好不好喝，不在意健不健康。 哇，那这样说很过分哎。 但是其实年轻人可能就真的是这样吧， 我觉得可能喝奶茶的人是这样吧。因为我其实发现当 我是不喝奶茶的，反正 我是以前超爱喝奶茶的，然后今天讲完了以后，我决定今天还是要去喝一杯奶茶。 好的， 因为我发现我好久好久没有喝过奶茶了。 我觉得港餐厅的奶茶会比较好喝，就那种茶味比较重的奶茶。就是好像你知道，我以前有看到过那种自己亲自煮奶茶，都比较喜欢喝那种奶茶。一种茶，然后放在锅里面煮，加水变成真的茶，然后把茶叶沥出来，然后再加入一些奶，直接煮，其实就是奶茶味儿。 对啊，是啊， 不过没有糖嘛。 对。 但是你知道那个，比如说很多网红奶茶的奶茶里面是没有奶的吗？ 那是什么呢？添加剂吗？哦，真的吗？ 没有，很多咖啡因。 所以就是网红奶茶让你明白，奶茶不过就是添加剂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不能这样去，我也并不是抱着纯粹在抨击他们的态度了，我只是想告诉大 家，我们没有抨击了，因为我们也没有说品牌嘛。 对对对， 我们只是说就是自己的一些见闻。 一个品牌很火，然后就趋之若鹜，但是如果偶尔为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觉得好玩嘛。如果是经常日常饮用的饮品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健康的程度。 那要不要我一会儿给你和云浩点两杯奶茶？ 我本来就不爱喝奶茶。 你不爱喝奶茶？ 对， 你知道就是 我只喝酒喝水，特别爱喝酒的人是不会喜欢喝饮料的。 不太清楚哎。 认真的，认真的，我特别不喜欢喝饮料。 但你知道吗？我后来是觉得这个话题让我觉得网红店这样的一种存在，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心里挺复杂的。因为我有跟你说过那件事情吗？就是我每一次去上海的时候，接下来可能就要坐复兴号去上海了，但不管了。之前去上海的时候，就是每一次都会去那个， 你说什么？ 就武康亭，你知道吗？就是 复兴号是什么？ 我正要八经说件事儿了。 好， 然后就在武康亭那儿，不是之前就有很火的一家网红面包店吗？就传说大家都在坊间传说他们家用的面粉都是全上海最好的面粉 啊。 然后呢，使用的原料都是最贵的原料，所以才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面包来。然后每次吃他们家的面包，我真的都觉得挺好吃的。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看到央视的新闻频道，然后白岩松正在点评一家黑心面包店，然后就说他们家用的面粉全部都是过期的发霉面粉，然后都是把那个霉块就结了块的那种块要沥出来，然后剩下的那种发霉的面粉继续用的那种，是他们家的店内的一个员工实在是良心发现忍不了了，然后用视频爆出来，然后爆出来了以后那个老板都还不承认。然后后来我就发现那家店就是我经常去的那家网红面包店。 怪不得有的时候你身上有股霉味儿呢。 是吧，就吃霉吃的太多了。真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对网红店的就是信任度和那种好感就有点一竿子打死一船人的感觉。 这个好像跟网红店的关系不大，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在餐饮行业当中偶尔会出现这种不太注重产品质量，确切的说的确是无良商家的情况。 它就是无良商家，因为你这个已经不仅仅是不在意消费者， 对， 你这就是典型的欺瞒消费者。 是的，可是这跟网红店好像关系也不大了。只不过它是网红店，所以大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应该是。 对，但是我是发现其实在网红店的背后其实是有一套比较成系统的这个 运营的理论和 口碑 的 那个逻辑。所以说大家真的一定要小心。 你知道有一种排队的这个现象，所以有一种营销方法叫排队营销吗？ 就专门雇人来排队吗？ 在餐饮界排队营销是一种特别特别好用的方法。 亲爱的，你知道吗，在20年前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那儿就是贵阳的那边有一个叫什么什么银杏树还是什么的一家吃鱼的地方 啊， 我就听我妈妈说他们家就是花钱雇车 花钱雇车就停在他们家停车场， 嗯， 所以你去他们家停车场永远都是停不到车的。二十年前 就 在玩了， 假装很火的样子，对不 对？ 对 呀、啊， 对，就是餐饮界老方法， 嗯， 就假装很火的样子，可是像比如说，很多网红的奶茶店，可能它的那个单个的商品其实很小，是适合带走的那种。 对， 他雇很多很多人去排队的时候，你还是会想，哎，这是什么呀？还是挺有那个关注度的。我觉得我经常走过，有一次去建外 SOHO 的时候，让我第一次看到那家奶茶店，我就真的干嘛呢这群人，然后等我办完事儿出来，我怎么还在这儿呢这群人，然后有一种就被吓到的感觉。 我也和你一样哦。有一次我也是路过建外 SOHO 的一家类似于奶茶店。你是在建外 SOHO 吗？ 是的， 就是在建外 SOHO 是吗？ 嗯、 然后我就看了说，我说天哪，我说这是在集会吗？我说，然后呢，我就走过去一看，发现大家在排队。 嗯、 然后我就问我说，你们在排什么？他们说他们在排奶茶。 嗯， 你没有看到我当时那个表情，我给你演示一下，就是他当时跟他们说，你跟我说你们在排奶茶。 我们是在排那个买奶茶。就这么 然后当时。然后我就说哦， 眼睛瞪得好大哦， 然后我说好喝吗？ 嗯， 然后他们说哦，挺好喝的， 嗯， 然后我就走了， 嗯， 因为我觉得排队这招对我真的不管用，就我是属于那种 我不排队， 就是你好吃到天上去，我给你一个小时，像杨家火锅 啊， 已经是我能够忍耐的排队， 此处招商，但是真的很好吃， 嗯，就太 长了，虽然每次吃完总要拉回肚子。 对啊，我们都去吃过几次。 对啊， 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奶茶没办法，嗯，如果你说点个一个半小时你才能送到， 可以接受， 我就提前一点点呗。 你提到送餐这件事情，我真的很崩溃。你提到杨家火锅让我想起，我最近很爱吃辣，从我前两天去延安咱们休假的时候，每天晚上刻一盆半的那个麻辣虾尾，然后到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一提到麻辣虾尾，然后回来之后又开始吃各种样的辣的东西，新疆炒那个牛肉炒米粉啊，然后各种样的 你可以不要再讲细节，然后直接进入到这件事情嘛，因为我快要听不到细节了。我的耳朵已经要被你就是 拿走了。你知道新疆牛肉炒米粉很好吃吗？ 我知道，就是那种油油的，然 后 它放 很多干炒的， 然后用辣酱炒的那种， 对， 然后它里面还会有芹菜， 是的， 然后牛肉是切成那种就是长条状的那种， 或者是鸡肉牛肉炒米粉。 然后它的米粉是那种特别有弹性的那种， 是的， 然后里面还会偶尔有一些就是类似于那种佐料，然后拌在一起。 哎，咱们改天做一集北京辣食吧。 可以，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改天请几个辣的餐厅的老板来我们的就是节目里面做。 好，张妈妈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以， 应该是需要广告吧。 让他们交钱。 不管怎么样呢，然后我就一直很想吃辣，我最近非常非常想吃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好像是那个辣的感官是被你打开了，就觉得辣好爽啊，哪怕自己会不舒服，然后冒痘啊什么，就是想吃。然后我昨天又叫了一个辣的，昨天中午我叫了一个四川冒菜，自己一个人嘛，我就叫了一份冒菜，然后叫了一个脑花，就是麻辣脑花，结果我11:25下的单，我指望他可能12:30之前送到，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了。然后12:30的时候，我给那个骑手打电话，我们看到他离店家还有11米，我以为他给我取上了，你知道吗？过了半个小时，我发现他怎么还是店，就是骑手正在店内取货的状况，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实在是太忙了，现在单子太多了，我给你转个单吧，我取不了。我说你刚才离店家只有11米了，你到底11米只有2步路吗？11米你都不取吗？他说我拿不了，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就给那个店家打电话，我说我要取消订单了。然后他说你能不能不要取消，如果取消的话是我们的责任。然后我真的说内心还是有那个善良在，我虽然很暴躁，但是我很善良。我说那好，那我就不取消了，可是你要 是这样， 你帮我催一下那个， 关键时候就很怂。 对，你帮我催一下那个骑手啦。然后他说好。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大概到下午两点哦，然后就会出那个，我就看那个系统上显示这个订单已经转由卖家配送，然后我就没有再给他打电话， 就他自己送是吗？ 是的，我以为卖家会帮我送，你知道吗？又过了大概20分钟，发现系统取消订单，送你27.7的超时赔付红包。 那这样真的是很烦人， 这样就很暴躁，因为你是在等了，一直在等了，包括有的时候你等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然后对方给你打电话问你还要不要的时候，我就会很火大。 我也是， 我不要，我吃什么呢？ 饿死在家里吗？ 对呀、啊，我不要，我怎么会问这种话？ 你知道就而且我是觉得他主动送你这个红包已经算不错了。 嗯， 我之前又就是有一个哎，我们为什么就是从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 聊的什么呀、啊、网红店， 本来聊的是网红店对不对聊成了就外卖，如果惹到你的话你要不要投诉他是吗？ 嗯， 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就比如说像这种情绪的就是营销、 嗯、 对我是不怎么管用的、 是吧， 但是对我身边工作就是那种就是工作忙的同事很管用。 嗯， 因为你发现只要工作忙的同事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波动。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尤其是工作忙的时候你饿的时候真的会很暴躁，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情绪很难控制，我就需要在饿的时候一定要吃上饭。 嗯 嗯，而且要不然那种骑手问我说啊现在时间已经很久了你还要不要，就会炸，我怎么会不要呢，我等着你吃饭呢好不好，然后如果我不要了的话我现在去哪儿吃呢，我要自己下去买吗，我如果愿意自己下去买的话我不就不会等你一个小时了。嗯，他的逻辑链永远理不清楚、哎、 但是有的时候啊我就是觉得我很疑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应该骂谁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骑手总是可怜汪汪的告诉你说真的不是我的错哦，就单派的太多了然后我跑不过来， 但是他们就是互相在推诿啊。 对啊， 骑手说不是我的错是店家一直没有给你做出来，店家会跟你讲是骑手一直没有来，就所以说都骂如果你分不清谁的责任都骂，一个都不要放过 哎，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就作为一档早间的这样的一档资讯类的节目， 火气太大 就是火气力气有点重啊 那好，让我们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好不好， 就都不骂，都温柔的跟他们说骂自己好不好 我怎么 为什么要点 我怎么会点外卖 为什么要点辣的对不对。嗯 嗯，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抓宠物小精灵和情绪营销的两条消息 嗯、来吧咱们点一个稍微的这个情绪柔和一些的歌好不好、 那在这里呢要先做一个预告，那就是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到空间站画廊的策展人傅晓东、和大家聊一聊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人工智能的话题、因为他最近在和微软合作用人工智能创造艺术， 哇好棒， 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要请出的是云浩， 哎，送大家一首 Someone Like You， 待会儿见。 You're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of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Instead,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hing.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我们是可以听、可以看、可以玩的广播频率、所以呢，除了通过我们的九八二 FM 或者 AM 九二七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搜索到花椒直播客户端，打开活力九八二，看到我们两个人早上没睡醒的样子， 哈哈。 当然还有另外的渠道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有一个地方。 没有啦，啊！北京时间，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 永远就要忘记这一条。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然后呢，咱们今天节目呢是请来了知名的这个健身教练云浩老师。 什么？知名的我 健身教练啊！你看叶晨第一时间就冒出来，叶晨说云浩的肌肉，哎，你也是看到云浩的肌肉了，对不对？ 因为我今天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今天是稍微调整了一下节律，一般都是下午运动，今天是打算冲出直播间以后直接就去运动，所以就今天穿着运动装备就来了。 嗯。什么运动装备啊？看起来其实也就是背心、裤衩，然后加运动鞋啊。 不然还要怎样？ 嗯。就不应该会有那种束身裤之类的吗？ 啊，那倒不至于了，因为束身裤的话是做那个大分量的深蹲啊、硬拉才会用到的。 讲真的，你能给我示范一下那个一些健身的方法吗？ 你想练哪？女生一般都会担心自己有那个三头上是有那个拜拜肉，对不对？ 啊，有一点点。 就是你 其实我还好哎。 来来来。 啊，但是我这里有个胎记。 你看，没关系。 你看。 这是胎记哈，不是文字哈、 是胎记。 这个地方胳膊就是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算好的吧？ 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女孩子几乎都是这样的。 你也是啊。 然后有一个动作， 你也是啊。你放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完全不一样吧？ 好像的确不一样，你好像很紧实。 而且如果绷紧的话，会有肌肉吗？ 嗯，但是 点点。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所有的女孩子都可以听一下 啊。 而且就是不需要器材， 就 任何地方都可以做。比如现在我们这里有个桌子，好，我先不说话了哈，就一个动作。 嗯，什么动作呢？现在呢，云浩是坐在了桌子上，然后干嘛？哦，他就是把手反撑在桌子上，然后一直往下。做蹲起这样的动作，是不是啊？还不错哎，看起来。 不行，你可以做几个吗？ 很练吗？ 整个胳膊。 那你把花垫一下哦，我要试一下了。 好，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珊珊老师开始人生的 健身第一课。 我现在要背对着这个整个主播台，然后呢，把双手反撑在桌子上面，然后把两腿伸直往前翘，然后用双臂撑着我自己的身体做蹲起的动作。 我觉得我好像带坏了节奏。就是直播间里的女主持突然开始做这种，哎，你如果以前没有做过，可能要注意一下撑不撑得住自己纤弱的身躯。小心，哇！ 我体重很轻。 对，所以我用了纤弱，没用磅礴。 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再下再下，好，加油，好，上齐，一组12到15个吧，然后4组。好了，放弃了是吗？ 胳膊瘦多了。为什么开始做运动、 哎、以后每一次我教你一个动作好吗？ 哎，我觉得很棒。哎， 对，其实是有帮助的。 确定会有用吗？ 当然，我太确定了。 不会变壮吗？ 不会、因为你以你的分量，就是自重的分量，根本就练不到壮的那个地步、 哎、那我的自重的分量，如果有时候会比较吃力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支撑呢？ 你意思说如果你自己本身比较胖的情况，如果有一些朋友 对撑不住怎么办呢？是可以动作一些变化吗？ 可以啊。嗯，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整个身体都是悬着的吧？ 对， 就是如果他实在撑不住自己的话，他 双腿弯曲支撑一下，靠一下地的那个反作用力算吗？ 嗯，这种算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找个地方坐着、就是坐着，然后只撑上半身，就上半身往下压、 啊，明白了、明白了。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听起来轻松很多。 对， 因为其实刚才咱们背对着大家，大家看不到正面嘛，你到前头去试一遍。 啊、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呀。 我到前头， 我是一个特别较真，能看到我有大全景。 啊，好的。 我们直播间可酷了，我们直播间7个镜头呢。大家 那你来电话 看过的话，然后也可以那什么，打开花椒直播，或者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看视频直播，到这个窝窝这里看得最清楚。嗯，好，对，这里一。二，等一下，云浩，这个画面我要拍下来。我觉得两个主持在直播间这样真的很丑。好了好了好了，你可以做多少个啊？ 哇， 嗯，谢谢云浩的示范。大家如果觉得他做的棒的话呢，可以给我们点个赞吗？是不是、啊？ 很辛苦，男主持人开始卖力气。 我觉得你每次要给我弄一个新的动作来， 可以啊。因为有超级多，就是在办公室，包括早间，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做提神运动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真的很棒，你每次给我带一组提神操，好不好？ 完全。 然后就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可以坐一会儿。 对，完全没问题。 因为我很想要那种办公室的健身的方法。 很简单，特别简单，有很多，而且一些什么拉伸啊、牵引啊，包括一些小臂啊、大臂啊， 对，有道理。 二头、三头都。 咱俩以后放歌的时候就在那个直播间里拉筋， 就开始做健身操。 你拉筋拉的好吗？我先给你看刚才那个画面有多扯啊！你看，就是大全景，然后你在直播台的那个坑坑的里开始做运动，但是还是蛮好看的啦。 好的了， 做得很标准。 没关系，我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多一些健康的生活能量。 你拉筋可以拉多那个吗？ 我可以把脚搬到自己的后脑勺，可以了吗？ 你搬。 开玩笑的，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学舞蹈的男生。但我柔韧性。 马威说，如今的广播主持人都用表情和肢体取胜。 对，就是现在已然语言是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如果把腿翘到这个台子上面来。 你确定吗？你确定这样是合 规吗？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你能直接把整个身体趴到腿上吗？ 我应该不行吧，我可以试一下。 就是这样。 你看女孩子都相对来说柔韧一些，我试一下。 女孩子柔韧性会好很多啦，对不对？这样的话。 但是我们俩始终得有一个人在说话，对不对？ 我 OK 的，所以现在该你了。 我试一下。 咱俩在干什么？每次云浩一来，咱们直播间动作就很大，很棒哎哎，而且这个镜头很好看，你稍微等一下，我再帮你拍一下。 不行了，再继续下去的话，我的腰可能就没有了。 还是挺好的，可是我觉得其实拉筋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对，我跟你说，就是老话当中就是老的 经常活三什么多活三年之类的， 对，经常三尺，经常一寸，多活多久，类似于这种。 对， 就是拉筋，这也是对于活就舒筋活络很有帮助的，就是对于气血循环啊什么都很有帮助。 好，吴三强问说，你们是一个瑜伽节目吗？没有啦，是因为今天云浩， 我们下次铺瑜伽，你看我们那里还有个瑜伽球， 是有瑜伽球。然后其实我今天是因为云浩穿了他的健身装备来，然后我最近 其实 也在蛮频繁的去健身房。 真的、 有 哇、好棒哦、 努力备孕吗？ 备个什么孕啊？就是为了想让自己变得好看一些。 对, 对, 对， 因为好像是有一些小掰掰肉啦，然后小肉肉啊，就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完美嘛。但是、 哎、 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跟这个有关系，对不对？ 对，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其实呢，伴随着年龄的与日俱增，当你日渐成熟的时候，发现完美其实并不是人生追求的唯一真谛。 嗯， 也就是说，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可以接受不完美。 不完美，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接受不完美呢？ 嗯， 先从我们看到了一个访谈开始吧，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窦文涛同学的， 窦文涛叔叔，窦文涛老师， 圆桌派。 嗯， 最近是看到了他对马伊琍的采访。 哎，最近很火吗？一定会访的。 马伊琍会什么？ 一定会访到他，因为最近很火嘛。你没看的那部剧，就昨天还在说，就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是不是、啊？ 对，然后包括他跟那个，哎呦，我老忘记那个男的叫什么，就另外一个男士，就是演《红高粱》里面于占鳌的那个。 哦 朱亚文 朱亚文， 嗯，对，跟朱亚文的另外一部戏也在上、嗯、然后这两部大戏让他最近成为这个熟女代表。 嗯， 然后这篇采访当中呢，就是问到了很多，哎，这个因为以前窦文涛也采访过马伊琍，大概是在近十年之前。 嗯， 然后在这十年之间，窦文涛自己也做到总结、嗯、其中的一些问题，他发现马伊琍的观点发生了很多的转变。 嗯， 我们可以随便择取几个问题，首先来跟大家看一看。 嗯， 比如说，哎，看哈，来这边，你觉得结婚生子对女人有没有任何的改变？马伊琍回答是说、我觉得女性是需要依靠结婚生子来让她变得更丰富的。 嗯， 尤其要感谢她的第二个孩子， 嗯， 让她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成长。然后有很多东西呢，是在没有生孩子的时候比较简单粗暴的认为这就是对或这就是错，就是要么是要么非。 是的，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学会开始换位思考，学会开始宽容一些、哎、而且形容孩子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嗯、让他看到自身的问题。 他说呢，孩子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嗯， 他是看到你有问题所以他才下凡来帮你的、 哦、是的， 他是把孩子做了这样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比喻。 所以你要赶紧努力拥抱自己的小天使。 不用了，我没有错误，我完美。 我的天哪。所以你就是还不够成熟。因为伴随这篇文章的 我不够成熟吗？你看到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做出任何情绪上的波动，我都是直接打人一打。 你现在还是单纯率真天性烂漫的少女。 那倒是真的， 就还没有进化到熟妇的阶段。 少女山，嗯， 好， 来吧。其实我觉得马伊琍这个回答的确是表现出了要想跟别人好好的沟通，要想自己过得是舒心舒服的话， 嗯， 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宽容一些。 然后接下来呢，他回答到一个问题，就是、 嗯、 就是窦文涛说，哎，那总结起来，其实他以前的那种性格啊，包括以前的一些做派，其实就是眼里容不得沙子。 对。 然后马伊琍说，对的、但是现在帮他年龄长起来的时候、他学会换位思考的时候， 嗯。 要给别人犯错的机会， 嗯， 也给自己犯错的机会。 你知道我这个其实对这段比较稍微的有共鸣，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完全是不太容得进沙子的那种人。 嗯， 啊，如果我把一个工作交给同事做，他做的不好，我就会很生气。 你是在你是在告诉我说，比如说丢给我让我准备节目话题的时候， 对对对对， 然后我消失了， 然后首先我肯定会解决这个问题嘛，以事为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但是当发现对方这个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跟我一样没有那么认真的时候，或者不像我那么认真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情绪会不好。我以前就是会直接说，我说你这样不 OK 哦，嗯，对。但是我现在会好很多，你看我到现在都没有批评你，是不是？我有批评你。 好了，我保证后两天的都交给我，好吧？ 好好好，后两天没有你。 不是，我是说下两次我们 行， 好吧？ 你给我列一个 list， 好吧 ？Give me five。 不不不，等你表现你再说。但是马伊琍给了我一个还蛮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思路，她是这么说的，说比如说以前我在剧组呢很容易看到别人哪儿做的不好了我就生气了、 哎、 我就容不得沙子。 但是现在呢就一定要给别人犯错的机会。 是， 如果人家都像你做的那么好，对不起，人家就不在这儿做场工了。 对，这个是一定的、 对，就不在这儿做灯光助理了，不是这儿的道具助理了、因为一定是就是因为你肯定有比他们有长处，所以你才会做到现在的这样的工作。 对， 但是 不是因为你比他们有长处， 嗯， 你就比他们高贵的，你就可以去指责他们，这是不对的。 是的， 嗯，更何况是他是这么说，他说他把拍戏当成是事业，所以他就会很认真。 嗯， 可是有很多工作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并不是把拍戏当成追求的，只是完成一个 养家糊口 的工作。哎，别人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所以他不能体会像把这份工作当成事业的人对这份工作要求这么严苛的这样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态度决定高度，但反向观之呢，高度也可以回溯至他的态度。 嗯，是的是的， 对对， 一定是。 所以我们没必要对身边的这个人有那么严苛的或者苛责的这种要求级别。但现在我们说到呢，也是关于自己了，他自己的这个心境在不断的变化，尤其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段换位思考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他逐渐成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 嗯， 而且再往后呢，就是关于到成熟意味着就得接受不完美和不如意了。嗯，那么我们往下看一看，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哎，很多的事情其实是平衡是非常脆弱的，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他还举到了一个例子，就在他们这个圆桌会议上哈，邓文涛举到了一个例子，就是他们这个参与者说，就是当时家里面这个有家人在生病的这个情况，然后请来了几个保姆，而且是历次请了这个保姆，就是请了好几个。 嗯， 然后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说，哎，偷吃了他给自己生病的父亲准备的食物。 嗯， 然后第二个保姆可能是因为比较懒散，第三个保姆可能是因为不爱干净，第四个保姆是因为干活的时候脸黑。然后他就觉得说，这四个保姆都不够好， 嗯， 尤其是自己的爸爸觉得这个保姆，就是照顾妈妈的这个保姆觉得不够好，然后呢，自己就想到了说，其实如果你给他多1000块钱，脸黑的那个就会好很多， 那 对不对？ 好像是哎。 但是呢，如果多给1000块的话，付钱的爸爸又会觉得说不应该这样，他应该心里又会觉得说已经打破了这个市场规则， 嗯， 心理上又会觉得不平衡，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平衡是相对而言的非常脆弱的，需要去经营和维护的。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说的这个具体的讨论环境， 嗯， 但是大家只要知道说，哎，他们的这个访谈当中，小的这个故事，然后告诉我们的这个，就是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结果， 嗯， 就是这样。 嗯，然后到哪儿了？ 然后呢，就是他这里是一个一整期的圆桌会议嘛，嗯。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成熟之后的标志。其实在这个圆桌会议上的几个人都是很成熟的人了，包括年纪最小的马伊琍，她也是一个成熟的熟女的典范代表了。 嗯，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开始发现以前你眼中那么看重的完美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号召大家通过我们的花椒 APP 也好，或者是通过任何能够让我们看得到的方式也好，丢送来一些，比如说我们开个头好了，自己认为自己不必再力求争取做到完美的一些点。 可以， 珊珊作为一个已经走进幸福婚姻殿堂人生第二阶段的成熟女性， 谁成熟女性了？ 依旧天真烂漫向成熟过度的女性。 嗯， 现在有没有觉得说自己不必再力求某一些方面？你先说，然后我再来对应。因为我曾经在有一次的聊天当中，你告诉我的讯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长大的女孩。 什么讯息？ 你先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已经不是那么刻意力求完美？ 哦，形象。 好，就是这一条。 因为我以前就是属于会出门一定要穿高跟鞋，然后会一定要收拾好要化妆，现在就是随便。 随便。 对呀，我经常穿睡裤出门，你也看到了。 嗯， 或者运动裤出门。 对，如果大家今天刚才看到他压腿的那个过程的话，应该会发现今天他穿的其实也就差不多 跟你 是个家居裤， 跟你长点儿，对，家居裤。然后也不太倾向于出门一定要化妆，就觉得好像还 OK。然后再就还好，就没有那么注意形象，觉得自己舒服最重要。 那有没有考虑过老公舒不舒服呢？就是看到你的时候， 这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在家里面的话更随性。 我不太急在节目里聊自己的事情。哎， 好了、这个开玩笑，我们就是说一下，就是女孩子的成熟的标志之一，可能就是在更亲近的面前没有那么就是精致的去勾勒自己的蝙蝠了。 嗯，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哈，其实我现在特别想看那个留言平台，但我发现距离我太远，我根本看不清。 嗯， 所以那个互动的平台那个部分交给你，然后我负责给大家打开另外一篇。然后我还看到一个说法， 你还没说你自己呢。 我就是一个目前为止还在追求完美的人。好了，没有，就是比如说运动这件事情好。 嗯， 以前呢，在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年纪更小的时候，觉得说一定要练到 6块或者8块腹肌，一定要练到非常硕大的这个各个肌群，然后看起来非常棒，这样。后来呢，发现工作疲累的时候，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运动成为了一种生活放松的方式，然后成了一种能量的疏解。其实是不需要像一个运动员或者说一个健美体操运动员那样去要求自己的，更多的时候运动是为了放松心情，然后呢，已经不再努力去追求说那种哇模特一般，或者说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健身达人一般的那样的身材了，因为那个对自己真的非常酷。所以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现在就是很多的朋友，我身边一些健身的朋友也会觉得说，运动嘛，适度健康，适宜自己的方式就可以，有氧结合无氧啊，每周3次左右就可以啊。那最重要的是享受运动那个过程，能够出汗让自己排毒的过程，这就是我了。其他的方面，我觉得工作上一直都没有很努力追求完美，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一样。刚才我特别认同马伊琍在采访当中说的，有一些人是吧工作当事业来做，有一些人呢是把它当做养家糊口，得过且过，那还有一类的人呢，就觉得说工作只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并没有太大必要一定要成为这个万中无一人中龙凤，或者说成为这个工作上的翘楚。我就属于这种。 加油啦，我觉得开心就好，好不好？ 多么敷衍的一个女主持人。 你就是完全就是没有走心就对了。 对啊，然后我其实是像刚才一直在看圆桌派的这最后一部分的采访，是窦文涛和马未都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成熟之后你怕老吗？这个问题我还是蛮想自己好好的去研究一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窦文涛老师首先说了这么一件事情。 马未都我记得他说怕。 对。 我们看窦文涛老师怎么说。 窦文涛老师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说最近未来简史赫拉利不是到中国来讲了一圈吗？他讲的是，我结合最近我收到的很多信息，我就发现你得知道时代在变化，而且必将变化。比如他过去说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无产阶级，然后他说未来的科技革命很有可能会诞生一个无用阶级，就是说没有用，因为很多比如说人工智能啊，会解放我们的双手， 比如现在无人汽车无人超市都已经开始 是的，也就是说知识更新的速度，哎，我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连学生今天大学里学的可能10年之后就都用不上了。马未都老师还开玩笑说什么10年啊，大一学的大四就废了。知识更新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没错，尤其现在获取知识和讯息的渠道又比较多。 对。 然后我们去择选在使用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以前觉得有用的东西未来未可知，它是完全没有用的。 是的。然后窦文涛又接着说了，更何况说上点岁数的人呢更是如此。可是另一方面你看人类的寿命又在延长，整个生理的规律现在是早熟晚衰。 早熟晚衰这个词太恰如其分。 太特别特别的精准， 因为我们发现身边的一批小朋友们， 对， 你有没有 都很早熟， 对，现在会演戏的小孩子越来越多了， 是， 就是不仅在剧中演戏，在生活当中 你又不是个演员 薛之谦 天生就是个演员， 天 哪，怎么了， 你为什么可以把这首歌唱成这样， 这不是这么唱的吗，你唱一遍， 你这唱的是副歌吗，好像我觉得不太对， 你唱一遍从头， 虽然我也不会， 就是这样唱的 啊，是啊，我等会儿一定找来，在间隙休息的时候，对，前面是 你又不是个演员， 爱给大大的，是这样吗？ 对啊， 天哪，我们这节目有一宗旨就是毁歌不倦， 没有毁，我唱的是对的呀。 好了，棒棒哒。 哪里毁了？你告诉我哪句唱的不对？ 成熟就是接受身边人的不完美。 我不成熟，我感觉好像每次云浩播的时候就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对，我们之间本来的联系是我们俩的耳机还有一根线来接。 我现在已经把耳机摘掉了。 但现在耳机也已经摘掉了，我们现在是两个星球的人。 然后继续呢，窦文涛说了，你看现在的人都是早熟晚衰，比如说很多40-50岁的人，过去40-50岁的中年人看着跟老头似的了，现在呢，你要像陈道明老师这样的，看着就是30-40岁这么年轻。 对，尤其他在刚刚演出的这部剧作里面，你又没看，没有办法。就是我的前半生里有他，你知道吗？ 有他吗？ 对，我跟你说， 我的前半生里有陈道明吗？ 有，而且他是 我会看的， 他是牵引感情主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是什么角色啊？ 他像是一个灵魂摆渡者。 哦，是吗？ 就我不知道这个定义大家认不认同，就是他开了一 个，他是这几个主角的什么关系啊？ 他是这几个主角共同爱吃的一家餐馆的老板 啊，深夜食堂。 这种感觉吗？ 非常相似，而且也是日式的、也是日料。这些主角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包括没事有事的时候、都喜欢到这家来聚、所以他们所有的很多情感主线都是在这个餐馆里面完成的。包括我剧透也没关系，对不对、包括什么求婚啊，求婚失败啊、然后包括什么情变啊，包括讨论如何斗小三啊、包括等等等等等，类似于这种全部都是在这里、然后他就会时不时的冷不丁的丢出那么一两句话、或者丢出一两盘菜、然后把大而化，把大问题化小、大而化小，小而化 聊， 类似于这样，所以你一定会去看一下。而且我刚为什么说到他，就是他本身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对呀， 可是他在这个剧里面， 陈道明老师应该有五六十了吧， 我们揣测一下应该五十多岁， 对对对 对， 但是他在这个剧作里面演的这个角色居然还有卖萌的时刻。我记得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他对自己那个店员说我要死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做出一个这个表情 一定卖得很萌， 对， 我要去看这个小片段，陈道明卖萌， 是的。 然后但是的确虽然大家早熟晚衰，很多可能四五十岁的人看着就跟三四十岁一样年轻、但是他们会心态上怎么样呢？窦文涛问马未都说，马爷您怕老吗？马未都说 怕，我也会怕，谁都会怕、 谁都会怕，都想青春永驻，对不对？ 但我觉得是不同年龄阶段怕不同年龄阶段的老，比如二十多岁你怕的是胶原蛋白的流失， 是的， 三十多岁的时候你怕的是精力的下降，四五十岁你怕的是自己梦想的未完成、然后更长的时候你怕的是自己人生的不圆满，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怕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看像马未都是怕什么呢？然后窦文涛问他了、说你怕老你表现在哪儿呢？马未都说表现在心里 男人一定是藏在心里， 对，我表现不出来、我原来对感年龄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人是这样哈、说四十岁以前对年龄的差别什么都没有感受、不管看岁数大还是岁数小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四十岁那天四十不惑，过了不惑之年了，就一丁点感觉，很小的一点， 对， 五十岁那天、就有点悲哀、觉得过半百了吗？ 哎呦， 五十知天命了，就没法高兴，你知道吗？第一个事儿就是说，不过生日没什么好庆祝的， 对， 关键是过六十， 哇， 这心里就有点不适应了。马未都老师说，我到六十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五十挺好的，就开始都不奢想再往前了，已经。就觉得哪怕五十就已经很好了， 哇塞、 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个 时间， 哪怕现在你觉得自己有点老了，可是这是你剩下的岁月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了呀。 对，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而且前几天网上有流传一篇，就是一个长微博还是一个长图片、反正就是类似于一个微小说，就是以男性视角来讲的、十几岁的时候你喜欢一个女孩怎么样、然后没有追到手、然后没有敢说，二十岁的时候根据父母的志愿填报了一个自己想学的专业没有填报怎么怎么样，三十岁的时候三十岁不到的时候然后去相亲怎么怎么样、然后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好，我直接过渡了哈，七十岁在床前的时候、自己已经快就是病危的状态了，身边围满了至亲的人、然后那会儿视线已经模糊了视线模糊了，意识却开始清醒起来、人生又像倒带般回到了那一个少年时的窗台，我在楼下对着心爱的女孩喊跟我在一起吧，旁边的小伙伴们带起哄说在一起在一起，然后这篇文章结束 啊。 有没有觉得 梦回少年时， 对，一下就觉得、天哪，人生黄粱一梦不过就是七十载，人生不过黄粱一梦， 是不是， 对不对？ 哎，我们看到了很多直播平台再说了，比如说那个浩无三强也说了四十不惑嘛、对，的确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朋友妖精放学别走给咱们添加了印象标签，说闷骚天然呆女汉子，怎么看出来的？我这么温柔， 可能说的是我吧。 这个时段呢，大概是这样子了。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接受不完美，怎么看待人生的不完美？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的？在送大家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今天呢，先送大家一首什么呢？我们吧，欢乐颂的主题曲，好不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待会儿见啦。 好嘞。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 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爱闹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欢迎大家回来。除了通过 FM982 或者 AM927 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的这个健身课程的话，还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搜索花椒直播 健身课程、啊、 对，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居然有在直播间里面教大家如何做办公室的运动操。 嗯， 对，这些运动方式都非常简单，当然这是个题外话了，最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活力工厂来搜索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直播平台、 嗯、 然后呢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我们第二时段已经进来了，问候一下我的脑壳进了水、嗯、然后好物三强、印度的小朋友，还有男人要坚强，还有花椒用户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 啊，好三强也给咱们加了标签，加的是低调暖男鲜肉，那请问哪个是我？ 暖男 低调对不对？低调是我对不对？我从小就是特别低调。 是吗？ 真的是，你赶紧给我加一个标签，哼。 哎，从哪儿可以看到加标签？ 大家在留言 啊、哦、好的，我等会儿会 注意的。应该是一个这个系统的功能，我觉得 OK、嗯、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环节当中。当然我们此刻在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会让很多的朋友觉得说，嗯，真的我们的年龄需要考虑这种问题吗？因为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整体年龄还比较轻一些。 是的， 好，我们现在正在聊的是当你日渐成熟的时候，完美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咱们聊一些到底能不能接受不完美的话题好了。 好，以前我们力求完美的一些地方，其实我想很多人也不是说那么力求完美。 嗯， 因为真的力求完美的人往往曲高和寡，就是好像从小学初中班里面力求完美的人始终是少数吧。 嗯， 始终少数派。 是的， 比如说那种成绩一定要考得多少， 学习特别好的那种， 对对对，一定要跟所有人维持好的关系那种。我觉得天哪，那个真的很累， 活得蛮累的其实。 对对，那时候班里面想象一下，就无论高中也好，初中也好，或者大学也好，那种一定要拿到奖学金，成绩一定要名列前茅的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生活当中总是少了些乐趣。比如大家一起去玩耍的时候，去打游戏，或者说去打球，或者说去逃课之类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好像他永远都在，就是不在这个队伍当中。 嗯， 有吗？ 有有有有有，这样的人还，就我觉得每个人的活法嘛。我好像就是对人生都是这种态度，就每个人怎么选择都还好， 然后就轻松的考进北大。 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关心大家的那个，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我看到一篇文章，跟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做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明白99%的事与自己无关。 当然这篇文章呢我也读到过。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在，就是我们现在想跟大家讲哈，就是这个 分享一些故事吧。 对，分享一些故事。为什么说到这个接受不完美，其实接受不完美就是在做减法。做减法的过程就是发现刚才我们下一个话题的进度，就是99%事情和自己无关。那这些事情包括什么呢？或者说到底是怎么样过程进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看一下哈。 是的，我对于秋雨的这个故事还蛮喜欢的。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交给你。 好，于秋雨呢，他上了一个节目叫做开讲了吗？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提到了一件事情，说有几年他忙着寻访世界古文明遗址，快走完的时候，一家传媒老总很感动，对于秋雨说，最后一站我来陪你吧，世界文明遗址最后一站。 好， 于秋雨当时就答应了，说好啊。然后寻访古遗址，于秋雨相当离开了社会，又不能看电视，又无法看报纸，完全不知道这几年世界发生了什么，走了几年的时间。他对传媒老总说，给我补补课吧。但是老总只花了不到10分钟就把这几年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讲完了。于秋雨说，就这些吗？老总说，就这些啊。于秋雨说，那中国呢？然后老总只花了5分钟就把中国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讲完了。老总看着于秋雨失落的样子说了一句，秋雨啊，绝大多数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连再讲一遍的兴趣都没有了。于秋雨听着这句话，心里暗自庆幸，说我这几年不管不顾，看来并没有损失什么呀，专注于喜欢的事情，反倒收获了很多快乐。其实好像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身边看似跟我们有关的很多人和事，90%的信息，90%的人物，90%的事情，都是跟我们无关的。 对，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我自己的，就刚刚经历过的一个事情。我前天不是刚从日本回来吗？我在九州市立的博物馆的时候，就在太宰府旁边，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它里面有展出非常多特别特别精美的一些展物，各个朝代的，甚至是各个国家不同文化时期的。然后但是在那个庞大的展览群落当中，如果你要看完，可能跟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一样，你需要花费到2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择取了其中1/6的展区，而且那个1/6的展区，我是直奔我最想要看的，就是建展。 哎，很棒哎！ 就是游堤天幕和曜变天幕，直接直奔着那儿去。看了它以后，以它为点，散射的看了一下周围，就是离我比较近的这个区域，花费了2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真的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面，我看完它我也未必记得全，但是我现在印象，就是我现在看的那些我全部都记得。就是我择取的那一部分我全部都记得。 是的， 就是 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特别关心的事情上面啊，最专注的事情上面，这样就好了，对不对？ 是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突然开始流行关闭朋友圈 啊。对， 对不对？ 哼，我特别不喜欢。 为什么？ 不真诚。 我说的关闭朋友圈你可以看，我说的关闭朋友圈是说我自己的客户端上 就不用朋友圈了， 我把朋友圈的入口关掉了。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发的，我就是过往的也都在，只是我自己这个界面上面没有朋友圈这个选项了， 就是我再也不用朋友圈了。 对，就是你不会再顺手点进这个朋友圈去刷刷刷。因为你发现吗，很多人现在已经成为习惯，晚上睡觉前刷一下， 早上醒来前意识朦胧的时候刷一下，中间休息的时候 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刷朋友圈， 对、朋友圈也要刷一下、类似于这样，吃饭的时候刷一下，任何时间都在刷一下、可是碎片化的这个信息带给我们的这个冲击真的是让我们的注意力非常难以集中， 是 包括之前我们也看过这样的，我们好像 但是其实我觉得朋友圈是一个获得信息蛮好的一个途径，哎， 我现在呢有选择性的会点进订阅号，我订阅号当中关注的20-30个订阅号，我想要看的我会去看，然后呢新闻客户端会选择一些类似于 Flipboard 虎嗅或者 Zucker 这样的新闻客户端、 可是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朋友圈是一个了解这个朋友最近在做什么，然后或者是他关注了什么信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然朋友圈你在这样批量刷的时候、是有很多无效信息的， 对的、 怎么关闭朋友圈功能 我等会儿教你好吧，就是在 你教我 现 我现在就要关闭，然后我要去找一些就是特别关注我觉得就可以了， 特别关注你只能单点了，如果你把朋友圈 打入口，然后偶尔打进去他们的朋友圈，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浪费时间的， 我跟你说非常有用，就是当你把这个关掉以后你会发现突然有那么两三天之内你会觉得无所适从、你会总想干点什么，但是打开微信以后哎，没有那个部分，好那手机可以放下了， 嗯，那好吧我还是等两天吧我再犹豫一下，我再好好想想，我看看我朋友圈到底有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一般情况下都是很无聊的时候刷的，我觉得 对不对， 但是如果偶尔就真的很无聊想刷一下的话，你如果关闭了还能找到刷的入口吗？ 可以啊，你可以再打开啊，没问题、包括你发送也可以单独点击自己的那个页面也可以发送得了 啊、还是可以发朋友圈，别人给你留言你还是看得到， 还是可以的，嗯，对，留言的话看不到，因为没有那个入口了， 就不回复你只是干发， 嗯， 哦，不 nice 哦，算了 没关系啦， 我是一个很暴躁但是我心里很 nice 的人， 就是有些人闲云野鹤，有些人就是旷然物外、但是有些人呢身处红尘之中，就是 对红尘之中难以自拔， 对、 但是真的想问一下大家，如果红尘多可笑，淡淡多无聊， 朋友圈关了多好、 心情最好，这是什么歌来着， 就是笑红尘吧， 我要搜一下， 这个歌很好听， 很好听啊，咱们唱首这个歌，来来来来来，红尘多可笑， 来我们搜一下 啊，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 你怎么搜这么快，还是说 笑红尘，陈淑桦 对吧，是陈淑桦的，陈淑桦唱了很多， 一切也好， 来我们给大家一个唱歌的时间， 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对，差不多是这样， 差不多吗， 你唱对了耶， 你来一遍， 我看哈，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谈天黑得太早， 来生难了，爱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风再冷不想逃，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最大， 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生骄傲，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差不多就这样， 喜欢 对不对， 哎， 我特别喜欢他的歌词，虽然我不记得，我是刚找的， 是出自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林青霞其实也是唱过的，这首歌叫做笑红尘，哎，我觉得好像是这种风格的歌应该叫什么，叫江湖风的歌吗， 对，有很多，周华健也唱了很多， 我觉得江湖风这个歌很好， 也难道很不能相逢，有没有类似于这种， 对对对对， 就有一段时间90年代香港的那个经典电影当中的歌曲都非常好 听，你听过一首叫得意的笑吗， 我嘚儿一嘚儿笑是这个吗， 对啊， 我嘚儿一嘚儿笑、我嘚儿一嘚儿笑是这个吗， 啊、 后面不记得了， 我想想啊，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 是济公的吗， 不是吧， 但感觉跟他蛮搭的， 但是笑红尘真的很好听哎 对的， 我把笑红尘这首歌下下来， 嗯， 笑红尘好好听哦， 非常 得意的笑我也是会唱的， 好 来吧给你唱个得意的笑好不好， OK， 反正今天大家好像也都在忙工作， 没有理， 也不太有人理咱们。我就把大家唱出来了啊！你们再不冒泡的话，我就继续唱歌了啊！ 还要命 的 话就赶紧冒泡， 嗯， 不然他就要唱歌了。 小虫作词的李易峰演唱的歌曲， 好， 是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一个片尾曲 哦。 不是那个技工的。 有一期我们一定要专门做一个就是经典电影回顾。 可以。 来。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那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且挥挥手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我嘚儿一的笑，一家嘚儿一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我嘚儿一的笑，又嘚儿一的笑，求得一生乐逍遥。我嘚儿一的笑，嘚儿一的笑，然后就开始无限循环。 哎、 啊，我特别喜欢江湖风的歌曲，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洒脱的样子。 回头可以给你发一些，因为我的那个 是吗？ 对，我有一个单独的播放列表，里面都是这些。 好啊， 而且陈淑桦引领了当时就是一系列的江湖风的歌曲。 但是我刚才唱的时候，你为什么嘴角挂笑呢？什么意思？ 因为我突然看到，我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大家还要命的话，赶紧冒泡，现在要唱歌了，然后马上。古力豆儿就冒泡了，说：“赶紧冒泡！” 朱古力豆儿，你好烦呐、啊！你好烦呐、啊！ 哦、是朱古力豆 儿，好烦哦！那我是同学， 好烦哦！ 嗯、好烦哦！ 啊，你同学啊？ 我同学， 那应该已经被你折磨多年，应该已经有耐受力了呀。 我们前两天去延安的时候，就是同学一起去做一个毕业旅行、毕业典礼、毕业学习和培训、 啊， 然后大家做了一个那个毕业晚会，毕业晚会大家都走了，然后我还坐在舞台上唱。 真的吗？一个人拿着麦克之类的吗？ 然后旁边放了一瓶酒，放了个杯子，然后边点歌边唱，然后， 哎，你 边自斟自饮自唱， 那很 自娱自乐， 其实很棒啊。就是我觉得自嗨是一种能力， 特别能自嗨。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在聊的话题当中，我找的那个资料帖里面、有一篇帖子是说，就是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善于自处， 自处很重要， 自黑。还有自嗨、 自嘲自嗨， 后两个是我加的，我觉得这三个都很必要。 其实如果说的更加的形而上一些，我觉得可以是用佛家里面的八个字、心向内求，喜乐自生、就是你自己能跟自己相处的好，开开心心的，你的喜乐就不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不用寄托在别人对你的态度身上，不用去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那就是你自己开开心心就好了，喜乐自生，对不对？ 所以一般珊珊在就是经常不动脑子接我的话的时候，就是四个字，唉，开心就好。 对，开心就好，陷入了自己的那个，你开心就好，好不好？ 是的，这就是它的座右铭。 德意志老师很好听的，对不对？ 对， 我发现就是这种江湖风的歌曲里面特别容易提到红尘二字。笑看红尘人不老，是吧？包括刚才那一首那个 红尘多可笑，对，也是 最无聊 很多的。 哦， 因为那个时候的主题就是大家都有武侠梦，90年的香港大家都有这个英雄梦， 我 又都身处在红尘之中。 我要去拍一套林青霞的主题写真。 哈，林青霞的主题写真、你说东方不败那个造型吗？ 对，我要去拍了。 真的吗？ 啊，等我瘦一点点 啊，好， 可能需要3年吧。 有我给你每天的那个每一次节目的健身操，我觉得只需要大概3个月吧。 嗯，哎，包括像这些讲90%的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的这些故事当中，你有特别感兴趣的故事吗？ 让我看一下，90%都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来。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下，我其实都看完了吗？哈、我来看一下这一条，我觉得这个呢，我特别的有感触。2015年的时候呢，德国的一个评选年度的恶词， 恶词、 对，年度恶词、也是在这篇文章当中的排名第一的恶词是 好人。哇， 嗯， 哎，还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它会被评为年度恶词呢？ 你来看一下哈、解读是这样的，奇怪吧？其实不然。 嗯， 因为我们平常呢遇到任何的麻烦往往都来自于好人。 嗯， 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我是为你好、你不要再跟那个人来往了，他那么讨厌，你不要穿这种衣服难看死了、你应该有读有深度的诗， 好烦啊， 这些全是垃圾、离婚为了小孩你就再忍忍吧，当你张口解释的时候他立刻就会回复我 是为 你 好， 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他呢。我喜欢的东西你也应该喜欢，我讨厌的东西你也应该讨厌，仿佛别人的生活你不指手画脚，不去对别人的世界指点江山，人生就不完整似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好人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大好人、所以就是他的这个总结，为什么说90%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就是在教育这种好人。别人的生活 关你何事呢？ 嗯， 你既消耗精力还不讨好，何必呢？ 嗯， 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对他人的私事不关心不介入，允许他人的道德观生活方式和自己的不同，将消除世上90%的烦恼。 嗯， 认同吗？ 认同认同认同，我觉得是一种极简的概念了。我觉得极简这两个字好像还挺重要的。现在 我有 包括极简社交、嗯、然后极简办公，其实巴菲特就是极简办公的方式。 是的， 嗯，他的办公室只有15平方米，巴菲特16平方米，巴菲特哎， 巴菲特、哎 哦、对呀、啊，办公室只有16平方米，你能想象吗？你想咱要是有巴老那钱，咱不得把整个什么什么广场买下来当办公室？ 那我倒也真用不着。我跟你说，我曾经发现我住所、哦、就住所问题，因为我住过很多不同的房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住了一个170平的房子、嗯、就是自己一个人 啊。 但我后来发现我常活动的区域只有20平米 啊， 就是20平米的那个卧房连带书房。 你为什么会一个人住170平米的房子？ 对，就是突然一夜乍富，就一掷千金买了一个170平的房子，你开心了吗？ 嗯，你不吹牛会怎样 啊？没有啊，当时是就是住的是真的是姐姐的房子、 啊、 然后她人不在 北京。啊，你姐姐很有钱是不是？ 不要好了，是对，北京最贵的地段。 做什么的？ 教育咨询可以吗？ 哦，好棒哦！ 对， 嗯， 所以孩子教育 有自己的品牌是吗？ 嗯，类似这样。 嗯，投不投广告？ 哎，你真的是环环相扣，原来一点都没落下。 真的， 你不妨等待我自己的公司，就是有朝一日投广告。 你看，这就是微信不关闭朋友圈的用处。嗯。然后等我有一天发现你朋友圈会晒出你姐姐的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啊、哦， 我没有晒我姐姐房子，有一天我会发现我晒自己的房子。 嗯，加油好不好？加油，嗯，先别买房了，先投。 好，我们说极简了， 啊、 好吧？极简呢，除了刚才 你会发现你住170平米的房子，你根本用不到这么大的区域。 对，20平米是我最常活动的一个范围空间、嗯。当然不是鼓励大家都要去住这个小房子啊，只是说有的时候适度满足，知足常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哎，是的。 比如房子是这样，衣服也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衣服越来越多的时候， 嗯， 你出门常穿的， 嗯， 比如珊珊，我相信你有很多衣服， 我很多衣服， 你超多衣服， 我有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可是。你这件身上的玫红色衣服、啊、我见过3次。 你听我说，这是第一回穿。 我见过3次。 这是第一回穿。 我见过3次。 在哪里见过你。这是我前段时间新买的衣服，然后。 可是你一定有另外一件衣服是白的、 哦、对 也是满 logo。 啊，是这样的。另外一件是跟一模一样的花纹，只不过它是一条连衣裙。 啊、 哦、你记得吗？ 我记得 布料不一样，然后那条是个连衣裙， 那个 是比较麻的，这个是比较纯棉的。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你在我眼前晃过3次，就是这个衣服的风格。 没有，这是两件衣服。 好，两件衣服在我面前、哦、 你作为一个男生，你看不出来女孩穿的是两件衣服，我觉得是最大当珠。 你脸始终美，无论你穿什么。 好的，我原谅你了。怎么突然搞出这种糖衣炮弹啊？但是的确是要极简，对不对？你刚才说的，其实女孩一般都有很多很多衣服。 但 我自己是有自己的衣帽间的嘛。我当时装修房子的时候就心想，我一定要有个衣帽间。 是的。 可是我常穿的衣服永远都是摆在。 其实就是外侧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因为搭配好的那些是最方便的，而且也是发现适应场合最多的。你又不发现有些时候你那种设计感强的衣服，心血来潮买的，觉得说、哦、哇，这个好特别。 我跟你讲，我买过一件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一直没有用呢？我买过一件夜光衣。 夜光衣白天不会亮。 就是它其实是一件粉红色的夹克衫，有点那种、uh-huh. 那种飞行员夹克衫的样子。 Uh-huh. 然后那个粉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全身是粉红色的，但是边边呢是颜色深一些的粉红色。Uh-huh. 然后那个布料上面带一点点小小的珠光，就是有点像类似 Jimmy Choo 那个高跟鞋的那种灰色的 bling bling。 就是那个 But 你平时穿它其实就是一件普通的飞行员夹克衫。 一旦到了天光不足的时候。 No， 它的兜里是有一个电源的。 好、 哦，然后它其实，在整件夹克衫里面都是穿了一些，就是类似那种 LED 的 东西 的 啊。如果是我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在 KTV 里把那个电源打开，哦、它就是一件夜光衣。 哦、那个已经不叫夜光了，那个叫 LED 衣， 对，那个叫电灯衣。就你告诉我，就是你买那件衣服是因为担心自己在路上有危险，对不对？ 不是，我觉得很酷。啊，是因为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就是讲女神穿衣， 啊、 大概叫什么什么的衣橱、 啊，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记得，因为那段时间还挺火的。 啊、 我有时候就看两眼，对我看了之后呢，我就会买，啊，我就会下载他们 APP， 我真的会买。那件衣服还不便宜，应该是2-3千左右。 当然，里面铺那么多电线，应该是不会便宜。 然后我从来都没有穿过， 一次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很蠢。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啊，就是冲动啊。 冲动 手买下来的东西。我衣柜里挂了很多很多，然后从来都没有穿过，也有很多只是穿过一次的衣服。 所以前段时间突然流行一个说法叫断舍离。 断舍离是吗？我不断，因为我总会穿到的。 也不舍。 对，留着。 也不离。 我好像没有断舍离的那个魄力，我这有点念旧，你知道吗？ 女孩子好像普遍容易这样。 包括比如说什么第一次做什么什么事情的这个。留影啊，然后第一次去学校报道的这个一些什么地图啊，然后第一次跟哪个朋友认识的时候，或者第一次要过生的时候，他送我的明信片啊， 以后你 会 发现你的房子会越来越不够用。 不会，我会留比较方便留的东西，比如一张纸、一本书之类的。这种情况下，等你到老的时候，你有更多的时间了，你慢慢梳理，我觉得很有乐趣的哎。然后，但是有些有的没的，我就会直接扔掉。大件的我会扔， 比如说大的公仔， 大的公仔也有留着的了，但我公仔很少。我是这样的风格，我很少买东西，其实但是我买的东西真的就是我自己会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我才会买。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有效的解决了我不能断舍离的一个弊端。 就是既然我没有办法割舍，那我就不要购入。 对，我那包括现在我跟朋友一起出去逛街，然后跟余云水啊，跟水水，我们俩说去逛那个家居的东西嘛， 宜家之类的， 类似或者 Zara Home 什么之类的此处招商，然后。他就会说，哎，这个好好看。我说好看啊，也好看。他说你可以买放在你家什么什么什么位置，因为他对我们家装潢还挺了解的，就是现代风格嘛。然后我说不买。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说我买东西，往我回家买的东西，一定是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我才会买。包括有一些朋友送我的伴手礼。我会，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朋友，特别特别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我会送出去。 对，我也会直接送出去。 对，是的。 但是我想拆封。我特别喜欢拆封， 我会小心的拆封看一下，然后再把小心的包回去， 然后送出去，是不是？我觉得家里不要放太多东西。 对，真的。 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聊的是一个成熟的话题，从开始接受。 你刚刚的表现都是成熟的。 我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啊。 对啊。 我哪怕是生气、我暴躁，我是故意的，这是我成熟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人惹到我了，我必须让他知道，我要让他成长，我要让他变得成熟起来。 他这些话都是冲我说的，观众朋友们。听众 没有了，我对水水也会发脾气啊，很正常。然后跟大家聊这个接受不完美是成熟的标志这个话题，是希望每天守候在收音机前还有直播平台前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粉丝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共同成长，我们一起慢慢长大，因为真的只有长大才会可以好好的面对这个世界，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是的，网上常说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狠，尤其年龄的与日俱增，你的精力体力都在下降的时候，更加应该找到一个比较 好悲伤的最后突然精力体力又在下降了。 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我们俩鸡汤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你能不能给我搞点正能量的呀？ 我很正能量， 温暖的。 我是希望让大家呢，既然站着很累的话，不如坐着还不行的话就躺一会儿好 了，躺着是吗？因为躺着真的很舒服。 是的。 好吧，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这个周四了。明天呢，微微一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曲 final song， 祝大家周四愉快。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 明天再见啦， 拜拜。 Won't you stay at least until the sun goes down? When you're gone, I lose faith, I lose everything I have found. Heartstrings, violence, that's what I hear when you're